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说到山西的王家大院，相信各位一定不会陌生。这座被称为民间故宫的建筑是山西有名的旅游景区，也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被称为三晋第一宅，民间素有山西回来不看院的美誉。那么这山西王家大院当初是如何创建起来的？在这样一座民间豪宅的背后，又有着哪些神秘的故事呢？周围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山西的王家大院。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这王家大院的始祖叫做王石。话说在元朝皇庆年间，有一位名叫王石的年轻人从山西沟营村迁来静生村定居，成为了静生村王家的始祖。王石来到静生村之后，务农之余以卖豆腐为业。这王石做的豆腐真材实料，坚嫩可口，白中透黄，气味纯正，无论是凉拦热炒都能成丁成块，保持一定的形体而不会轻易的碎裂。除了豆腐的品质好之外，还有就是王石这个人的品质也是让人赞不绝口。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王石为人实实在在，虔诚和蔼，公平交易，绝不缺斤少两。所以不止他的豆腐远近闻名，就连王石这个人也渐渐受到了老百姓的爱戴。话说这一天，王石在卖豆腐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老人病倒在街头，而且老人脸色苍白，闭目喘息，气息奄奄，当中已经有一些言语不清了。王石隐隐听得老人的口音不像是当地人，就托人看住了豆腐担子，立即背起老人送回了家中。从这之后，王石给老人喂汤喂食，请大夫扎中药，把老人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侍候，关心备至，最终使得老人转危为安，一天天好了起来。村子里头的人看见老人好起来了，都以为王石该把他送回家了。但是乐善好施的王石并没有让远在他乡的老人就此离开，而是实心实意的要老人安心的住下，继续调理，以便彻底康复后再上路回家。这位老人家本来就饮食无味，四肢无力， 眼看着王石如此的诚恳，绝无虚套，也就老老实实的住了下来。在王石家住的这段时间当中，这位老人家除了帮助王石摸豆腐或者做些零星的家务之外，早早晚晚的会常常到村前村后去散散步，溜溜腿，看看四周的景观。但是老人没想到，这个静生村从东到西一条街足有五里之长，街上的店铺是一个挨着一个，并且繁华热闹。在街的后面则是沟沟岔岔，绿荫深处竟也还是鸡犬相闻，都是烟火人家。听当地人说，这静生村啊，在方圆一二百里之内也算得上是最大的村庄了，有九沟八浦十八道巷，放眼望去虽不能如数尽见，但也果然是融融茂茂，非同寻常。尤其令人赞叹的是时值春暖花开，站在北山的黄土高坡顶端，面对着村前的万顷良田和一条小河，那粼粼的清波，那一行行绿柳白杨，更是叫人心胸一时开阔，呼吸也会舒畅许多。老人家自幼读过四书五经，有经人指点，识得风水宝地。这时候啊，这老人家心里就想，灵石县的这块地面果然名不虚传，正所谓不是江南胜似江南。说它不是江南，是因为静生村毕竟少了一些江河湖泊；说它胜似江南，又因为这里有山有水，山水之间都还多凸显了那么一些的灵气。就说这东面近在咫尺的叫绵山的地方，晴天时会让人忘记水天一色而想到山天一色，雨后时节片片青云或缠住山腰，或照在山头，牵扯着不远处的万丈彩虹，那真又有些像仙境的味道。至于到了冬天，听人说皑皑白雪裹在峰巅，想当然那又是另外一番情趣和意境了。看到这些，老人家忽然有感于心，喜上眉梢。于是他想，我何不为恩人王石选一块能福禄寿喜的生死吉祥之地呢？于是就从那天起，这位老人家便在村内村外开始了四处勘察的活动，用其入木三分的眼力看遍了方圆数十里的山山水水和沟沟岔岔。他又来到了村北的黄土高坡之上，信步走到一处平地，忽然就像有人拉拽似的不由得站定，不知道为什么他感到心神顿明，周身热烘烘的，就像有一股暖流通过。抬眼四望，一时间只觉得是山明水秀，野花送新。老人欣欣然正凝虑观望，猛不防轰隆隆一声春雷由远而近，这才使得他像一觉醒来似的浑身好不清爽。而此刻正值初夏时节，日正中天，老人本来以为乌云片片就要下雨了，岂料眨眼之间又是万里无云，一片晴朗。于是老人家认定这是一块绝佳的风水宝地，于是闭目合十，跪在地上向天示愿，然后弯腰叩首，起来又抱拳作揖，随即定心做罗盘，手眼脚并用，再三再四再五的反复查看，最终定下了方位。然后老人家回去就告诉了王石，又带着王石再次上山，指定了方向位置，讲清了地脉向源。这第二天老人家又到村中查看，一连三天他终于又看中了村西的那株老槐树的东侧。他一再叮嘱王石，要是日后盖房子，一定要在此处开始砌墙，而且要多种树木，好用来以后荫蔽福地。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这位老人家挥泪而别。几年之后，王石节衣缩食，终于攒下了一点钱，于是就按照当初老人说的，在那株老槐树之东盖起了窑洞，扎起了篱笆，栽起了树木，从此子子孙孙历代繁衍，相依修建，这里便成为了王家最早的一组建筑群， 取名叫做雍翠巷，俗称王家巷。如今这组建筑群留在静生村，虽然年深日久，多少有些废弃，但是终于保留了下来一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修复的高家崖建筑群、红门铺建筑群和孝义祠等，让咱们现代人不仅可以领略到王家当年的一些气势，而且院落本身还是国内少有的建筑、少有的民居艺术杰作。这里我们当然不会完全相信关于风水先生的那些想法和说法，但是王石本人扶危助贫、待他人如亲人的这种高尚行为，到底还是值得我们称赞的。古人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有着三进第一宅美誉的山西王家大院，被誉为民间故宫，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这样一座民间豪宅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揭秘山西王家大院。 王家大院的建筑群共分为两部分，东面的一部分叫做高家崖，西面的部分叫做红门铺。下面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高家崖建筑群。王家大院的高家崖建筑群，据说是王家的第十七世王汝聪和王汝成兄弟二人在外经商之后做官了，将银钱寄回到介休票号，由管家用其利息，从嘉庆元年起历经16年方才修建完成的。这高家崖和红门铺相同的都是因地制宜，建筑在黄土高坡之上，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王字的结构，而是在高低错落间，院中有院，门中有门，正院偏院幽曲回环，前院后院是尊卑有序，有暗道可以应急，立四门更显气势，南北特色兼具，实用而且美观。尤其出类拔萃的是这里木雕、石雕、砖雕以及各种门窗独特的设计造型，它给建筑学、民居学、民俗学和许多历史学家、工艺美术家不知道提供了多少可资研究和借鉴的宝贵资料。此处南门内垂花门头的匾额上书“自依山川”四字，这就足以表明当初主人的心态，而任人玩味并感慨。高家崖有一处围院，按说这也只是座普通的保镖院落而已，它顺着北浦墙制高线三进排列，居高临下，完全有利于护卫主人和主院。它之所以被称为围院，是因为这一排院落将整体建筑从官要之处围了起来，是所谓的以院带墙。这个在中国大地上独处一隅的乡间围院，的确令许多人为之反复吟歌。据说曾经有一南方商人来这儿游览时感叹不已之际，竟然向当时住在书塾院的一位老太太提出，愿意以一部东风汽车交换该院门上那幅精美异常的石雕门框，甚至不惜价钱再高一些购得。但是这位目不识丁的老人却一口拒绝，坚持就算钱再多也不卖。不知道那位商人在尴尬离去之际是否有此知道，虽说金钱万能，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有些人你看他尽管很穷，但是他们却从不无原则地去趋利。据说这位老人在后来县乡领导动员他搬迁时，他和众邻居一样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有限的搬迁费用，而走出了这座他曾经生活在其中几十年的高家崖铺门。出东大院的西铺门走过一条马蹄形的勾践小道，就是西大院。这西大院俗称红门铺，是一处十分规则的城堡式封闭型建筑群，面向与背靠同东大院完全相同。俯视西大院，其平面呈现出十分规则的矩形，东西宽105米，南北长180米，只有一个堡门，开在南堡墙稍偏东的位置，正对着城堡的主街， 雄伟的宝门为两进两层，一方刻有恒珍宝的青石牌匾镶嵌在宝门的正中央。因为宝门为红色，所以人们都叫西大院为红门铺。这宝墙外高八米，内高四米，厚两米多，用青砖筑砌。宝墙上有垛口，宝门外正对着宝门的地方有一座砖雕照壁。这宝门左右以及宝门的东北和西北角上各有一条踏道，可以上到宝墙之上。而宝门南北向有一条用大块的鹅卵石铺成的主街，人称龙鳞街，街长133米，宽3.6米。主街将西大院划成了东西两大区，东西方向有三条横向，这横向把西大院分成了南北四排。从下往上数，各排院落依次叫做底甲、二甲、三甲和顶甲。一条纵街和三条横向相交，正好组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王字形。而这宝墙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各有更楼一座，宝内东南角和西北角各有水井一口。宝内共有院落27座，除了顶甲为6座外，其余三甲均为7座。各院的布局大同小异，多数为一正两厢二进院落，正面以窑洞加穿廊为主，顶层有建窑洞或建阁房的。那大部分院落以南北中心线为对称轴，东西基本对称，也有一部分院落为偏正套院。院门偏在东南方向，院门内是一条较长的通道，通道西侧南端是通往前院的门，北端是通往后院的门。这红门铺是一组全封闭城堡式的建筑群，宝门高大，宝墙坚固，其总体造型以山就势，由低而高。从高空看去，既隐了一个王字在内，又附会着一条龙的造型。说它是王字，是说它一座座紧密相连的院落整整齐齐，横竖有序，把家族姓氏以建筑的形式按笔画牢牢地写在大地之上，让其屹立永久。这几乎是一种必欲天下尽属我的王者思路了。至于龙的附会，村里头的人代代相传就更有讲究了。人们都说那高高扬起而又红彤彤的宝门就是龙头，最低层的一排房院东西两头的那两眼水井啊，就是龙眼。堡内横贯南北前俯后仰的那条主道就是龙身。说这条村道上用鹅卵石铺成的路面就是龙鳞。而主道两旁各排院落之间的各条小巷就是龙爪。还说当年铺后的那株郁郁葱葱悄然耸立的柏树，那就是龙尾。总之说的是有板有眼，神乎其神。龙的传人呐，都愿意附会于龙，何况当年的王家作为名门望族，世众人多，祖业兴旺，一时之间还真像巨龙飞舞升腾似的。那时候高悬宝门上的牌匾，其赫然耀目的四个大字“和宝同宗”，岂止仅仅隐喻了一个王字啊！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继续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跟随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王家大院。我是主持人韩涛。其实说到王家大院的红门铺，就得提到那场有名的红门战火。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对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奋起反击，节节胜利。但是有一股盘踞在灵石敬生一带的阎锡山地方武装保安团仍然负隅顽抗，依然到附近的村庄抢粮抓丁，残害百姓。 当时静生村除了北山制高点和其他的官要处敌人驻有四个碉堡外，他们还把这鸿门铺作为他们最后的据点，不仅在堡墙的四角处筑了四个碉堡，同时在二层的堡门楼上也都精心围砌，更加的壁垒森严。话说1946年的初夏，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八纵队24旅某团对这股敌人展开了围攻，用了2天时间先打外围，在攻下了四个碉堡后，剩余的敌人包括敌人的指挥人员、部分家属和地方复仇团等杂牌军，一共约一个营的兵力全部退缩到了鸿门铺内。他们满以为这里的堡门堡墙是固若金汤，只要像守城原始的死守住这个据点就可以保全性命，但是却没想到机关算尽，一个个仍不免成为瓮中之鳖。解放军在包围鸿门铺后，为了使堡内的居民尽可能免受炮火损伤，曾经通过各种途径，包括阵前反复喊话宣传，敦促阎锡山的军队缴械投降，但是敌人始终顽固不化，这些人抱有幻想，准备死守到底。然而这所谓的死守，也只不过是一部分最下层官兵被迫推到敌线，而之后是一种麻木而又愚蠢的垂死挣扎而已。他们既不敢轻易地违抗上级，又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却完全不知道那些掌握着他们命运的团长、营长之类，早在盘算着如何逃命和保命了。此时围在堡外的我军指战员们，为了预防节外生枝，决定尽快打开堡门，歼灭敌人，结束战斗。就这样，24旅的指战员在当地民兵基干连的配合下，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很快掌握了鸿门铺内的敌情以及堡内的地形情况。经过战前仔细部署，我军决定先由工兵从堡门外一座院子的窑洞内开掘地道，直达堡门楼下，然后将原为装殓阵前牺牲的烈士而预备的棺材填满炸药，置于洞内，对准既定的目标。那天大约午后的3点左右，据守堡门的敌军忽然听见脚下都传来了咚咚的响声，以为解放军是要挖通地道从地下钻进堡门来，便一个个上好子弹，端起刺刀直逼脚下响动之处，一做到出来一个消灭一个。殊不料猛然之间是地动山摇，火光冲天，在一片哭爹喊娘的嘶喊当中，这些人都带着活命的梦幻飞上了半空。这一炸把敌人炸了个措手不及，军心大乱，我人民解放军趁机发起了最后的冲锋。堡内的敌军除了死伤和投降者外，还有的从堡墙上且战且退，有的从小巷内仓皇逃命。他们原来以为堡墙脚上的碉堡还能保住性命，但是几声山炮响过，这些碉堡也早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当时解放军在追击这些残兵时，既从巷道内追，也从屋顶上追，高低上下也可以说是立体战斗。据当年的目击者回忆说，解放军曾经把一架架云梯横架在屋顶和屋顶之间，如此飞檐走壁，居高临下，方才全歼敌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种战斗场面之壮观和奇特，当年曾经参加这次战斗的老民兵们至今是记忆犹新，并不断地讲述给青年一代。 有着三进第一宅美誉的山西王家大院，被誉为民间故宫，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这样一座民间豪宅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揭秘山西王家大院。 静生村王家世世代代都是开明之辈，他们或捐躯为国，或勤政爱民，或辛劳创业，或奉献家私，各界当中都有王家佼佼者为人所称赞。王家第21世王香亭在抗日战争期间，名义上是日伪晋生商会的会长， 但实际上却与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暗中联系，每每根据需要将药品、布匹、纸张、笔墨、油印机等设法运送到东山根据地，并将其可能知道的日军行踪动向传递过去，为抗战出了一份力。王家大院与其说是一座民居建筑群，不如说是一座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它的建筑艺术、装饰技艺、雕刻技巧是鬼斧神工，超凡脱俗，别具一格。院内外、屋上下、房表里，随处可见精雕细刻的建筑艺术精品。这些艺术品从屋檐、斗拱、照壁、稳兽到储石、神龛、石鼓、门窗，造型逼真，构思奇特，精雕细刻，匠心独具，既具有北方建筑的雄伟气势，又具有南国建筑的秀雅风格。这里的建筑群将木雕、砖雕、石雕沉于一院当中，绘画、书法、诗文融入一炉当中，人物、禽兽和花木汇为一体，姿态纷呈，各具特色，称得上是北方民居建筑艺院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在这里，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小柴，制作吴博，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hey, 哥们儿，加油。晚上九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